孟加拉国的民族党、人民联盟和主题思想研究所近日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大获成功。声明表示，坚信朝鲜人民将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蛮横无理的挑战，继续增强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、争取子孙万代幸福的强大的核遏制力，在反帝反美对抗战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取得最后的胜利。